好，星期二得到，今日呢是新的一年，2018年1月1号咁出街就2号啦，咁当大家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呢，已经开緊六合彩㗎啦。咁六合彩嘅嘢呢，我哋就一阵先讲下。咁祝大家呢心想事成，新年进步，今年好过去年。 不过都困难啲，捉嘅啫， 冇办法啦。 各方面都睇个环境都系差， 咁都要捉嘅啦。唔通话俾你听，希望你今年啊，冇旧年咁衰啦，系 蚀少啲啦， 蚀少啲啦，输少啲啦，冇可能咁讲啊，新蒸头系嘛，当下即系鬼佬新蒸头系嘛，咁啊，即系希望大家都好啦，系咪？啲不如意嘅事抹咗佢吓，尽快就忘记，重新上路。今年都适合重新上路嘅，坦白讲，咁我哋咧就嚟紧呢个2月23号，即系咧下个月嘅23号，大年初八，咁咧就会搞网聚嘅，即系我哋系咪两周年？ 两周年 网聚， 其实应该系1月4号，两年前嘅1月4号录第一集嘅星期二得 到。但系当时就我哋未正式成立啊，即系都系喺朋友嘅录音室，即系柴娃娃咁玩嘅啫吓。咁所以咧就呢个其实都冇所谓嘅月头，因为你拣唔到同一日噶嘛，系嘛。咁所以咧我哋节目即系都系等于踏入两年啦吓。 系啊， 咁啊，所以搞翻个网聚，但系呢个地方咧喺尖东嚟嘅。咁啊叫中菜坊，咁啊因为咧场地有限，系地下嚟嘅，只能够摆到15位嘅啫，咁啊所以咧摆到尽噶啦，就400蚊一位。咁啊我哋而家啲菜式写紧，但系咧你知道物价升晒啦，400蚊都唔会啊好丰富噶啦，都系嗰啲咁嘅菜式，但系咧已经叫最平噶啦，都平唔到400蚊楼下。咁啊，只能尽量希望我哋唔使蚀钱，或者唔使蚀好多，即使蚀嘅话，所以咧就400蚊一位，咁就只有十五位嘅啫。 2月24号， 23，星期五，初八。 哦，星期五 系啦， 初七冇23号， 初七嚟嘅咩？ 总之2月23啦，系嘛？ 初八嚟嘅应该，你系咪睇错咁2017年啊？又唔系， 唔系2017年都唔会啊！2017年系1月头嘛。 总之佢系初八嚟嘅，我睇过就2月23号，因为咧又唔想24嘅，即系唔好啦，系嘛？咁 所以初八为准啦， 以初八为准啦。23号星期五系初八嚟嘅，咁地址我哋详细会将佢嘅地址影出嚟，因为我哋经常去食饭嗰度吓。咁啊，关于网聚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是、即系大家都系自在参与嘅啫吓， 食餐饭 啊，咁啊，大家倾 谈下。咁另外啊，大肥，因为咧我哋话咧就佢哋赞助我哋啦吓，即系当系赞助我哋呢个节目，咁就佢又有啲嗰啲药啦吓，即系嗰啲系嗰啲叫做 健康 食品啦，就赞助一。即系嗰啲症状，因为我唔系太熟嘅，等大肥讲啦，唯有咁咧，每个症赞助翻几个啦，意思即系到时详情等大肥公布。咁希望咧，即系有啲网友可能真系譬如有啲身体上有啲状况，咁啊睇下会唔会食其他嘢都话唔得嘅，试一试嗰啲嘢。咁如果得嘅，咁啊希望我哋最好希望你医到啦，系嘛？系啦，咁啊，而家要讲翻一单咧，其实新鲜滚热辣嘅，咁咧，早两日有个网友咧就报料向我哋报料，咁报料途径咧都好迂回嘅，因为咧佢话咧唔可以直接喺嗰度报料，咁咧就佢特登买了一张太空卡，就用太空卡就 WhatsApp 我， 哦，香港先得， 系咯， 大陆冇太空卡噶， 梗系香港啦，因为佢即系咧呢个咧系来自金管局一个消息嚟嘅，因为呢个金管局咧就其实港澳咧两边都好密切咁样，同埋大陆嘅财金方面加埋公安加埋警方一齐联手咧，其实开咗好多次会嘅，就关于最近香港啊发现咗有啲咧。一行可能10个8个咁嘅大陆人啦，就揸住一沓卡，每人都揸住一沓卡喺嗰啲叫做提款机嗰度咧，就一揿好耐，因为佢唔系揿一次嘛， 好多张， 因为佢一个人揸住可能10几20张，咁每一部机咧就因为佢揿一次，佢系用银联卡嘅，提醒大家系用银联卡嘅，咁咧揿一次就5000蚊， 咁佢揿每日咧只系限10,000蚊嘅啫，好似系。 即系每张卡。 每张卡每日可以揿10,000蚊， 所以一大沓啊要。 咁所以咧，佢呢一揿咧，佢系攞十张。 唔系一次喎，揿两次喎，佢要一万。 系啊，佢揿两次啊。 两次。 咪揿两次咯，即系每一日咧只可以揿两，揿到10,000蚊。咁所以佢一揿，可能佢攞住十张卡嚟揿。咁十张卡梗系唔系全部佢噶啦，系咪？好啦，咁呢啲咧，好多人都谂唔明啊，就会话系咪洗黑钱啊？或者走资啊、图汇啊，嗰啲叫做牵涉到犯罪行为咧，系嘛？咁其实咧，佢就话俾我听就唔系嘅，好多人以为系，因为其实咧，如果系犯罪行为或者你讲，如果洗黑钱差佬拉得啦，如果系图汇一样拉得噶，系嘛？ 系咯。 澳门点解唔拉你啊？澳门系俾佢搞咗年几啊？旧年肆虐到今年。澳门为咗堵塞呢班人呢班提款党咧，就将呢个提款机啊全部装晒容貌识别系统。你嗰个人开嗰张卡咧，只能够系你嗰个人样，第二个人揿唔到钱嘅。由五月份开始装，陆续而家装晒啦。所以嗰班人喺澳门冇办法揿到钱，所以先至过嚟香港揿。 但系香港应该管制唔到嘅，香港嘅资金流通系自由出入噶。 冇错啦，咁因为佢哋唔牵涉洗黑钱。亦都唔牵涉嗰啲犯法嘅嘢，吓、啊，即系因为差佬拉过噶啦，嗰啲人咧原来全部都有授权书嘅，吓、啊，即系嗰啲提款卡啦。 系啊， 哇，做足准备喎， 做足准备噶，拉咗都要放，因为咧根本就 no case， 咁所以咧香港同澳门嘅金管局加埋大陆嘅呢个即系外汇管理局财金官员咧就开过好多次会，连埋公安，连埋警察，连埋澳门司警。都冇办法，咁只能够咧逐个逐个堵晒漏洞啦。漏洞喺边度咧？其实啲人做紧乜嘢咧？咁我都唔明嘅。其实当初我都唔明点解会咁做咧吓。咁佢咧就解释俾我听啦。佢话根本咧，佢哋咧就透过银联卡就将大陆嘅钱咧就喺澳门度揿。当初喺澳门啦吓，而家变咗香港。咁喺澳门揿有咩着数咧？原来银联每日开出嚟嗰个官价咧就比市场价高少少嘅。佢咧只系将啲钱喺大陆入咗落去大陆嘅户口，透过银联喺澳门揿翻出嚟，揿港币。咁揿咗港币之后咧，佢个汇价高咗咧，佢系攞翻啲同一笔钱去买翻人民币。原来嗰个差价10,000蚊就差唔多成200蚊，咁10,000就有20,000噶啦嘛。嗰条数就系利钱所在啦，系赚紧嘅，冇风险嘅。澳门因为官方开出嚟嘅价嘛。你出面呢喺澳门，因为佢话全世界人民币最便宜嘅地方就係澳门。所以呢佢哋当时一定喺澳门做嘅。而家嚟香港呢其实都要就做多重嘅。喺香港禁完港币呢都要去返澳门买人民币。所以呢有啲人大量喺香港澳门10,000-20,000带大量嘅港币去澳门再换返人民币。 就係赚少少差，就係赚嗰个。 赚个差价。冇错。 但澳门入境冇限制带几多钱。 冇。 哦。 澳门系赌场嚟㗎嘛。 系啊，点可以。 你带10亿嚟我最好系咪 如果系有限制嘅话，咁嗰啲咁嘅即係嗰啲所谓嘅县委一个镇委书记点会 带。输10亿呢点样 输啦。佢点可以带咁多钱落去赌呢 系。嗰啲 都冇，其实 嗰啲可能系支付宝嚟㗎。佢哋唔系带现金嘅， 当年啊， 当年都冇现金， 当年应该都唔系用现金嘅。当年咧，佢哋咧其实最方便都系帮衬找换店。嗰啲找换店咧，其实即系好多地下钱庄啦，就将啲钱就打落嚟澳门，打落去某几个赌场，甚至乎赌场喺上面开定户口，你咪打落我上。 系啦，好多搭马做嘅， 系啦， 唔使边唔使边带现金， 唔使带现金噶，你签个名就得噶啦。嗱，咁我哋讲翻正题啦。咁佢哋咧原因就系、是，譬如每日运转系10,000，将10,000嘅钱逐个逐个喺柜员机揿出嚟咧，一张卡就10,000啦。咁咧佢哋可能有成千张卡噶。咁嗰啲人会问啦，喂，咁你点可以有咁多卡嘅咧？大陆呢啲有得卖噶嘛？一套卡就10,000张，你一买可能买两套三套嘅，几份咁买噶。上面就系咁噶啦， 嗯， 俾你用噶。咁你啲钱咧？本身张卡里面冇钱嘅，你都唔惊啲人走佬或者去本身。本身张卡冇钱嘅，你就入要揿钱之前咧，就喺大佬咧就入钱落去，啱啱好入够，又够咁多钱。跟住佢香港，佢喺澳门揿钱，即系讲个程序啦。喺澳门就即时将嗰啲钱揿翻出嚟。 嗯， 跟住咧揿翻出嚟，里面又冇钱咯，佢就再攞去呢个地下钱庄或者找换店，就买人民币，就存翻上去上面。 咦，咁都 OK 喎，佢計落條數，嗱，佢一千萬啊嘛，咁其實佢每張卡可以撳一萬啊嘛，其實都係一千張卡點搞掂？ 一千張啫嘛， 係咯，咁、啊、你唔使有好多人手嘅喎。 十个八个人啦，咁啊揿十转就搞掂噶啦。 揸百 每人系啊，每人咪做几个钟咯。 系咯， 系啊。 你揸百张十个人搞掂 嘅。系啊，咁呢个情况咧，其实旧年开始咧，澳门嘅柜员机咧系每日要用三车，因为啲钱系俾人哋揿晒出嚟，每一个镬嘅柜员机几乎都俾人揿到爆晒嘅。咁头先即系我哋一铺出嚟啲网友话，上水周不时柜员机都冇钱嘅， 系啊， 就系俾呢啲人揿晒啦。因为佢哋揿现金，每日佢哋据金管局嘅数字话俾我知咧，每日系成百亿咁揿出嚟嘅，度，即系每个地方喺澳门喺香港系咁样两地揿机揿成一百亿嘅，咁一百亿咧就产生咗成亿几两亿嘅利润出嚟啦，就系、是、赚个差价，冇犯法噶。 冇啊！ 你官价卖出嚟噶嘛？ 系啦， 系嘛？系咪冇办法啦？ 正常手续。 所以咧，呢单嘢佢哋咧，澳门唔敢公布，香港唔敢公布，佢哋知道咩事，但系公布咗出嚟咧，大捻镬啦！原来咁大嘅漏洞嘅， 跟住个个都嚟， 个个都嚟啦。 所以而家你而家做完之后，就听日就个个都嚟， 个个都嚟都冇办法噶。呢、這个都冇办法噶，系咪先？你咪再谂个办法，睇下可唔可以堵塞佢咯，系嘛？ 咁而家咧，人大一锤定音得噶。 唉、哎，咁你派啲钱，钱可以解决嘅问题就冇问题噶啦，你咪派啲出街咯，系嘛？等人哋赚下咯，增加促进就业咯，系嘛？喂，滴漏效应啊，啲人赚咗两亿，咪去使钱啦，去揼骨咯，系咪？ 喺澳门度花下费咁咯。 唔系啊，就算咁，你要去珠海、去深圳噶嘛，要两地，喂，咪促进呢个港珠澳粤系嘛嘅四地交流，系嘛？ 悭翻走水货， 冇错啦， 搵唔到咁多钱， 水货就变成钱啦， 系啦， 系嘛？就系、是、咁样 哦，即系换个另外一方式做啫， 冇错。咁佢哋咧 唔系奶粉，系转现金啫。 冇错啦，佢啲货变成一种现金。咁因为银联咧，其实都一路收定嘅，佢一路将嗰个提款额收制，以前开两万噶嘛， 系啊， 揿下揿下就而家揿到缩到一万蚊。 嗯， 咁但系咧，佢就话针对只系针对啲人喺港澳换钱啫，因为咧你港澳嘅成本系最平啊嘛。住翻大陆，咁你唔会喺美国做噶嘛，唔会喺澳洲做噶嘛，因为远啊嘛，成本同埋都唔啱数啊嘛。咁所以咧，你有任何政策，人哋有对策，人哋发觉唔系、有差价、哦。当呢个差价你睇落去唔多啊，你个量大起上嚟嗰时候就唔少噶啦嘛。因为佢就话呢啲咁嘅集团咧，好多好多，有好多呢啲咁嘅集团，个个集团手上都起码一两万套卡嘅，啊咁啊，所以因为佢用完。咪一年限额十万蚊啊嘛咁，呢个都系最近嘅政策嚟嘅，之前冇限咁多嘅，之前好似咁限五十万咁好似嘛，系咪限五十万啊？ 将啲数再收窄嘅啫，其实 系啊，或者你一张卡咁好难噶啦，你如果去出外， 我再多到一百几廿套卡咪得咯。 唔系佢好难啊，因为你嗰啲人会出外，你冇理由五千蚊你都觉得多，咁人哋点样消费咧？ 系啊， 咁佢带好多钱出去，你又唔肯， 系啊。 跟住支付宝，你话唔中意佢哋咁摆咁多钱喺嗰边啊？ 系啦，即系其实佢好难嘅， 好矛盾嘅。因为咧，你如果即系收得太紧咧，咁变咗个个都会觉得好麻烦，怨声载道。咁但系香港又唔可以行嗰个容貌识别系统，因为咧你侵犯私隐噶嘛，嗰啲银行唔肯帮你装嘛，澳门就唔讲人权噶嘛，澳门通过咗廿三条啦嘛，系咪啊？ 系啦。 你去澳门基本上咧，如果廿三条通过咧，其实你去厕所佢都可以装个 cam 影住你喎。哇，点知你系咪喺里面变身变咗美国队长啊？系咪啊？ 咦，咁如果香港要堵塞呢个漏洞，即系要尽快立廿三条咯。大领落 嘅啫，都唔系好关事嘅。廿三条就唔系讲呢番嘢嘅。 唔系你银行佢唔肯同你配合噶嘛？你银行呢啲唔系你澳门即系唔可以唔话事，即系可以自己有自己主张啊嘛。 尤其喺香港，你本身系一个金融 中心 冇可能 系啊。 你管制啲资金嘅流向系唔得。 系。咁啊，所以佢哋呢个集团咧，其实活跃咗好耐噶啦。每日咧，佢哋话系即系一百亿，我又唔知道有冇咁多啦，有冇咁多 钱抽？真系 好多啊！佢又不断揿啊，因为咧，你银行一冇钱，你补充啊嘛，系咪？咁澳门一日要做三转啊！佢话平均每一个柜员机要有三转车去补充现金。顶唔顺，因为佢澳门实在顶唔顺，先至要容貌识别系统嘛。咁容貌识别系统咧，就令到好多卡揿唔到啦。咁啊，要过嚟香港揿咯。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咁嘅 有个咁嘅漏洞喺度咧，其实仲有一个即系从钱就系咧，其实找换店仲可以赚多从钱就系咧，你有啲人咧喺上面有钱想汇落嚟，咁啊冇渠道嘛，佢调翻转头啦，我换定香港港币，我上面俾人民币你对数，咁样就赚多从钱，可能喺呢度会将个利润加大少少咯，系嘛？咁你一嚟汇价又赚钱，系嘛？咁你系卖贵啲咯，系咪？你嗰个人民币你唔好卖咁平，即系港币啊，你等于对港币对高啲嘛，人民币卖平啲。是吧，就是这样的。咁啊，依单嘢咧都多谢依位网友啦。咁因为咧，我依位网友身份都十分之 神秘， 唔系十分之要保密嘅人。我哋人哋俾得了我哋冇理由，即系梗系唔可以 保护先人， 一定要保护先人啦。 用咗嗰啲变声器嗰啲咧， 变声器就冇用嘅。咁但系就因为佢通过 WhatsApp 咧 ，WhatsApp 就用 WhatsApp 打电话。咁就安全啲嘅。如果你就咁打电话，惊勾线啊嘛。 系 WhatsApp 咧就勾唔到嘛。啊，咁啊安全好多嘅。咁啊，佢将啲呢啲即系嘢清清楚楚话俾我知啦。咁啊，因为我哋都初初谂唔明啊，点解喺度排队揿钱啊？系嘛？ 咪有好多硬柜员机，有阵时我都觉得好奇怪。即系尤其喺中银入完一张，转头掹出嚟个靓妹又入一张，跟住又一张，我又咁 Q 多张嘅咧。 系啊， 咁耐，点解我都时都要装下？喂，咁耐咁你嚟？ 系啊，啲人话揿钱揿半个钟头嘛，连做啲行为，你等前面揿机就揿半个钟头，你唔肯等啦，走啦， 系 嘛？点等啫？喂，佢哋真系咁嘅。 系啊， 吓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咧嚟紧。如果再冇咩新措施去堵塞呢种漏洞呢，大家都会尝到澳门嘅苦果啦，因为香港嘅钱多过澳门好多嘅。 係。 香港嘅柜员机比澳门多好多倍。咁所以呢到时可能啲运钞车呢要行多几转啦。咁多个红叶喎，压运呢啲运送钞呢可能又需要加人工请人喎。咁都叫促进就业啦，係咪？ 请多啲保安揸枪嗰啲。 係呀，促进。因为係啦，怕俾人抢呢，係咪？咁啊，促进多啲就业啦，吓，咁啊个经济会好啲啦，吓。 到时带钱嗰啲过澳门嗰啲咧，都人都要请埋保镖， 系咁。哦，一定要有啦，系嘛？喂，但系你唔可以使太多钱喎，如果唔系你唔够 budget 噶喎，吓。咁啊，呢个话题，即系呢个爆料就爆完啦。咁啊，我哋都希望即系如果网友有啲咩。第一手料，因为呢单真系第一手料嘅，全香港、全宇宙都冇任何一个传媒讲过出嚟嘅，因为大家亦都其实真系唔知发生咩事啦，同埋咧金管局啊、政府咧系唔能够讲嘅呢啲嘢，系啦，因为佢哋讲出嚟咧，哇，屌，原来咁卵大漏洞，个个都去做，当然啦，你冇人哋咁大量，你赚咁多钱噶嘛，咁你可能赚到100蚊嘅，你揿一万蚊可能赚100蚊嘅，咁如果你觉得诶咁都有数围，咁你咪去做咯，系嘛？ 最大镬系佢哋唔可以有对策。佢哋有方法咁样揿， 唔系你银联开噶嘛个口价冇办法噶， 系冇计冇对策， 系嘛？咁你咪开低啲咯，唯有呢个我哋都冇办法噶，吓咁啊！呢个话题讲完啦，使唔使补充翻啲呢个咩元旦大游行啊？因为今日元旦啦， 游行紧啦，依家呢个 游行紧 系咯， 唔需要讲住啦。 因为咧系啦，我哋咧而家唔知道发生咩事，咁啊讲亦都冇乜意思啦。因为咧肯定唔会系第一手料，亦都唔系太清楚啦。咁但系只能够讲嗰个发即系事发，同埋咧嚟紧，其实大家点睇咧？游行完有冇用呢？ 唔关有冇用事。 几时游行都冇用。只系靠个游行都系冇用噶。 嗯。 系咪你唔系靠呢啲嘢噶，你纯粹。你就系镬镬出嚟游行一次咩？你唔系一次过嘅嘢嚟噶嘛。所以系要度桥噶啦，但系而家大家都未度到啦，好明显。 基本上咧，佢哋系唔好话未度到，系完全咧迷咗落去。 系。 点解迷咗落去呢？又要扯去讲政治，其实真系唔系太想 咁啊。 因为咧，好似你话即系汪向编辑部讲得啱啊。你今次补选咧，九龙西同埋新界东咧，其实每个地方有两席噶嘛。咁你范国威同埋呢个郭子健啊，郭永健定郭子健啊？ 郭永健， 其实唔使死斗到你死我活噶。 唔系、啊，呢次系得一席嘅咋？ 呢次一席噶嘛，下次仲有啊嘛。 下次啫， 咁你喂，咁你 起码攞咗先啦，你哋呢边，你哋 可以喂，可以讲掂数，每人一席噶嘛，系咪啊？ 唔系，佢而家个问题都唔系喺呢度嘅。嗱，佢而家初选系正常嘅，因为起码至少咧有个初选喺度咧，你都叫做 啊，可以将佢啊，大家同意咗啦，咁啊，到时边个出嚟咁啊，成班人一齐支持嗰个人啦，咁呢个系 O K 嘅。咁而家个问题就系咧，有冇办法做到后边嗰决啦？嗱，因为咧嗱，你呢个又要讲翻台湾，台湾咧民进党嗰班友就咁嘅，嗰班友初选咧唔系刀刀见血嘅，系刀刀见骨嘅嗰班友，自己民进党嚟初选，但系佢哋做到后边一决，就是、一决定咗边个人出嚟咧。就全部攞晒落去支持， 嗰因为嗰个系同一个党啊嘛。 系啦，但问题系你而家咧就做咗前决，你做唔做到后决咧？我未知。 喂，但系你都有个统称叫泛民，系咪应该要团结啦？ 唔系，但系你做唔做到啊？另外 即系佢哋咧，唔系因为有两者嘅关系咧，你其实咧，你哋要有协定，就君子啲。今次咧只能够。譬如你两个人呢只能够公平竞争，就唔好耍啲咩好似李永达啲咁嘅污糟手段。係咪范国威系咪好人呢？我都够胆讲可能唔系。係咪问题就系呢，你哋喂你哋当自己系泛民就应该团结一致。今次你推一个出嚟，下一次呢你输咗嗰个呢，就你个今次赢咗呢个就无条件下次支持输嗰个。咁样呢，你泛民呢就俾人见到你有希望，因为你肯团结一致对敌㗎嘛。哇，你见到你哋原来自己鬼打鬼嘅。我哋帮你为咗做咩，原来为咗帮你搵份工。係咪 咁其实都唔啱。即係你虽然咁样讲好咗合理咁。但嗰个出嚟嘅阿朱阿九出嚟话同你做初选。阿朱阿九出嚟做初选，咁唔通我呢次冇你份，我下次就要支持你咩？ 唔系，讲真啦，呢、這个叫郭永健阿朱阿九嚟嘅，喺我心目中，喂，冇人识你嘅。你话你系工党主席，喂，咁同 2% 主席嘅捻样啦，都冇人识嘅。 佢本身系学联嘅人嚟嘅，之前系， 系佢本身学联嘅人，亦都系区议员， 系有啲人 做咗 几 个月区议员啫嘛，最短命嗰届区议员。 吓、啊，咁但系咧就系、是、真系学联嘅人嚟嘅。咁都有啲有即係有啲名色，有啲即係有名有姓囉。咁但係你话即係我咁睇啦，范国威都系冇㗎啦。因为呢民主党唔支持你，人哋张国舅其实而家范国威佢自己之前啊郑家富嗰單嘢走咗几个，而家甚至好似即係上次选举好似关明杰咁啊，任启邦啊，佢做弊我都系住新东即係新东啦、啊。对佢哋嘅观感都系唔系好，即系咧，尤其你退选嘅时候咧，讲到好惨啊，系被迫牺牲啊，你咁样啊，即系其实令到好多嘅选民系感觉唔系咁好。 咁啊，当时咧点会你范点会你揾关永业出嚟选？你揾范国威出嚟选都可能有机会赢，你有全港知名度，关永业都冇。 喂，因为当时咧就根本就冇讲到呢条数嘅，所以咧个个都拱人出嚟选，即包括咩何启明啊嗰啲拱晒拱，咩陈婉心啊，即系你成扎 你公民党都出嚟选， 你成扎冇全港知名度拱晒出嚟选，先造成个咁大嘅危机，结果最后要弃选啊嘛。 系啊， 但你话弃选都好啦，咁你咪大方啲，既然都弃选咯，咁你唔好口出怨言，即系觉得你唔团结，你啲人喺度搞咯，你明明系冇机会噶，咁你出嚟选， 你钱白嘥系你自己自攞嚟嘅，系咪？ 跟住输咗之后，跟住 边个攞支枪指住你？ 系啦， 使百几万，使百几万，陈婉心又系，你卖陈，喂，边捻个识得你啊？你攞无情情，你攞钱出嚟输我，你要同情你噶。戆捻鸠噶系嘛？ 即系你出嚟选，你赢紧嘅，系要支持你嘅。 不过又要讲翻转头啦，你系讲下，即系大家节目就做咗啦吓，你同阿 Johnny 嗰啲节目，即系大家点，即系其他人点样睇阿李永达呢单嘢咧？ 唔君子，你咁样做法，你冇理由咁样向子有污水 嘅。佢当佢唔当系自己有噶， 当系半将嚟噶嘛？ 佢当佢唔系自己有噶， 佢系半将嚟噶嘛？ 但系你都系其实佢都系统称系泛民嘅一部分。 嗱，都咪讲下你意见啦。 冇啊，我由头到尾我听晒佢嗰段嘢，咁我净系得一个感觉嘅啫，一个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喂，你讲到佢咁乜嘢，又 咁大问题， 咁大问题啦，又话人哋中票啦，有卅几个党，有卅几人一齐嚟申请你做你会员啦，咁呢个慢慢再讲，我哋第一步，第二步就系话佢咩见大陆嗰啲人系咪啊？嗱，记住喺嗰段嘢里边咧。佢系冇讲到范国威有见嘅，系讲佢嗰个新东嗰个团队其他人有见嘅啫。佢话范国威系知道而唔话俾佢听啫噃。 系 好啦，我而家问题就系、是，如果系咁大单嘢，司徒华仲在生，仲喺嗰个五人小组出呢个报告嗰个小组里边，喂，你觉得 会唔开纪律聆讯嘅？ 司徒话会唔出声嘅。 你觉得佢会唔开？你觉得佢会唔开纪律聆讯？呢个冇可能嘅事嚟噶嘛？意思就话咁惊人哋渗透嘅话， 系啊。 所以呢单嘢咧，其实喺出边咧冇咩人提，系你哋提啫嘛。 唔系， 我哋成日都系提啲人哋冇人提嘅嘢，人同埋。 唔系，我纯粹分析佢。 唔使咁怒气。 我纯粹分析佢一段嘢，好明显得一个可能就系话，其实查完成单嘢咧系冇 case 嘅。 系。 所以咧就冇任何行动，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喂咁大单嘢，喂最少就算唔逐出党。都要谴责啊，或者警告啊，再唔系你表示遗憾都要啩？ 系咯， 你好明显乜都冇做过、啊，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睇晒成单嘢，可能系冇 case 嘅。而李永达做咗一样所谓唔君子嘅嘢咧，就系话佢将呢个报告里边对范国威或者对当时民主党新东呢班人最不利嘅部分读晒出嚟， 系即系读啲唔读啲 啊？ 因为最终冇 case。如果有嘅，司徒华已经赶咗佢出党啦。 有嘅死咗好耐噶啦，呢啲 零六年司徒华未死噶嘛？ 未死，佢喺嗰个佢嗰个报告咧，讲呢个报告咧，司徒华同李柱铭系喺嗰个五人小组里边见呢班人噶。 冇错啦， 个报告司徒华、李柱铭有份签噶呢个报告。 如果有问题，司徒华已经要将佢驱逐出党。 司徒华一定召开呢、這个。纪律聆讯嘅呢个纪律委员会， 所以一定系 no case 最后，所以呢条捻样我都话啦，喂，你仲有、哦，如果佢真系咁严重，点解你当时即刻驱逐佢出党？呢个第一，第二选2012年立法会，你点解唔出声、 啊？ 喂，有班鬼出嚟选、哦。抢位喎，点解你唔出嚟讲啊？跟住2015年嘅区选又唔讲，2016年嘅立法会第二次又唔讲啊？而家到到补选啊，你先嚟讲。 另外一样嘢咧，就佢讲佢中票嗰样嘢，话佢有30几人突然间一齐嚟申请啊嘛。 系， 喂，你民主党，你估而家系申请入呢个 YMCA 做会员啊？俾钱填完张表入得噶？ 唔系 YMCA 啊，应该 HMM 啊，系人都得啊。 啊，你估系？你估真系人都入到 ？YMCA 好似都唔系人都得噶嘛？ 都得，都得嘅，即系睇下你做边一级嘅会员啫。 咁我想问下 YMCA 咧。如果有个80岁申请入会得唔得？ 得噶， 我都得， 得噶 吓，因为我唔知啊，我想问 得噶，得噶，得噶。嗱，佢如果你根本你申请入民主党，你真系要收你入党啊，起码要观察你一轮，你有份做过下嘢，咁然之后有人识，跟住就推再推荐，再见再面试见埋你先入到噶嘛。因为我识得以前有人喺民主党嘅，喂，你有30几人递表啫，咁你就话人中票。咁即系咩意思先？你代表唔一定得噶喎。 唔系啊，佢当时觉得喂，我对呢个党充满热情，我想推荐我所有身边识嘅人入党得唔得？ 第一、第二就系话，喂，就算我系有心拉帮结派，我系想揾一班人入嚟，喂，佢都系正常噶、嗯，因为你见到可能见完面之后，成班都入唔到噶， 关咩事啫？而家本身李永达佢哋本身已经系拉帮结派噶啦，叫咩集团啊？ 张李阳， 张李阳 咁系咯，佢哋咪张李阳集团咯。咁你自己张李阳 讲讲，张李阳系边点样？张李阳， 张就张文光， 张文光、李永达、杨森， 吓你哋就得，人哋就唔得，系咪 啊？ 咁奇怪嘅， 冇错啦，系咪一定要邓李阳先得啊？张李阳啊，都系大捻晒啊！ 张李阳得，佢哋咪张李阳集团咯，当年， 即系范国威就唔得。 梗系唔得啦，嗰啲唔系自己人啊嘛。咁你而家你睇完，你睇完成单嘢就好玩嘅。你真系，就算你话佢系想揾班人拉入嚟做会员嘅，咁都正常啊。同埋仲有一样嘢，仲有一样嘢，你真系唔系咁易入噶。如果你系入民主党咁易入啊，当年桂思杰唔做呢个 A.O. 一出嚟啊，就应该入咗民主党啦。佢周围敲门系冇人收佢啊嘛，结果知佢社民连啫嘛。 咁呢啲我唔知道，但系我都系咁样讲。而家民主党已经换咗世代啦，你啲老鬼就唔好自三道四。 嗱，好明显系嘅，嗱，好明显系嘅，嗱，因为点解咧？嗰个节目好得意嘅，那个三节节目，佢喺第三节里面讲，第三节咧，即系第一、二节咧，其他两个主持人系喺度嘅，就系啊嗰个边嗰、那个嗰、那个系啊边。嗰、那个系、那个 Edith， 同埋另外仲有一个主持喺度嘅。但系第三节佢讲呢段嘢嘅时候咧，嗰两个系走咗嘅。 哦， 系佢自己一条友讲嘅。 哦， 隔篱嗰啲人可能都系话，我都唔知点人多死好。唉， 佢都嗰啲人都唔知， 我走先啊，大佬。 你都唔知咩事啦， 年轻噶啦，嗰两个系嘛？ 后生。 咁啊，即系觉得佢系不君子行为啦，只能够讲不君子嘅啫，冇其他嘢啦。咁啊，呢次时间到啦，我哋下一次再讲啦。